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新读报天天来，给您盛饭和夹菜，观点要在叙述外，表达不能太直白。这个 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您且听了，现在就这个钟点，就这会儿，您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啊，将来是晚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这怎么还将来啊？对，明年，这没几天了，眼瞅着就要过这个新年了。明年1月1日起，话里话外挪到了晚上21:10，在那个钟点播出。哎，由现在呢给您做这个午餐的这个前菜呀、这还是西餐啊，给您来点小凉菜啊。这个正餐呢是后头新闻天天谈啊，到了晚上呢，那个话里话外就是夜宵了，新闻夜宵，明年恭候您啊。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就能直接的通过这网络啊，手机有网络，有网没有？有，没有的话挨基站近点啊。那位说哪有基站，我就说呀，哪信号好那就去哪儿啊，哎，就能够听这个电台的节目。而且呢，这个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您进了聊天室，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聊天室这一开门您进来了，嘿，都是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啊，汇聚一堂。哎，那么同时呢，如果您顺手再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就更得意了啊。当然了，这个分人啊，分人，如果有的朋友啊，这个反正人吧啊，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穿靴戴帽各有一号啊，您是相信我们，那我们特别的感谢，一定好好为您服务。您要说有的个别听众啊，人家那个昨天说了啊，我就不信你们，没关系，不要紧的啊，但是呢，您不信谁，您也不能信骗子。哈哈，对，这个首先啊，给各位咱就算是科普一下防疫打这疫苗的小常识。现在呢咱们知道啊，这个防疫这块呢还是大家还得多注意啊。说有的那个新闻报道里提到说，哟，这明年呢就能好点喽，咱先别做这预期啊，因为这个预期它不科学。你说你这个疾病，尤其是这个传染病，尤其是现在来说，对于新冠这个肺炎啊，人类还没有太好的办法进行控制，非要说明年怎么着啊，明年啊许是好一点了，哟，后年那就应该更好一点，这都是虚着说啊。咱就是首先顾着眼前，你现在防疫做到位了，明年一定会好，后年呢那就更好了，大后年呢那就甭问了啊。对，就这个意思。所以一上来呢科普一条，现在不是说这个提倡啊，鼓励这个老年朋友考虑一下要打这个疫苗啊，这个啊，你看那个报纸上老说这个事情，说点什么呢？老年人哪些情况不能打疫苗？干嘛说这个呀？讲科学，有能打的也有不能打的，您把那不能打的情况撇出去，剩下的就是能打的 哎，这是为了这个鼓励啊，这个促进呢、啊、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防疫的行列中来啊。说您要是真是情况不许可，那没有关系，我们替您啊建设构筑这个防疫的长城。哎，但是您要是条件合适呢，那您不妨打一下啊，你看看。哎，对，哪些个啊，老年人哪些情况不能打疫苗，我这儿说的是新冠疫苗啊，不包括其他的啊，其他的您问大夫。这就说了，首先啊，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当中使用的物质过敏的啊，简单说就是过敏的啊。当然我这说的比较的粗放啊，人家这个有限定条件啊，这种过敏的这个类型，或者以前接种同类疫苗的时候出现过过敏的，不建议接种。第二一种，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的，不建议接种。第三一种，有这个没有控制的啊，就是没就这个病情没控制住的癫痫，民间叫羊角风，其他的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建议接种。第四种，正在发烧发热的，或者是急性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啊，讲话叫慢病，但是呢急性发作期啊，没控制住这个严重慢性病的患者啊，你这个常年吃药叫这个慢阻肺，这种病的患者，慢阻肺病啊等等吧，这个不建议接种。第五种，痛风发作、重感冒、心梗、脑梗这些个疾病急性发作期，暂缓接种。还有一种，这是第六种情况，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后，或者是正在进行放化疗期间，暂缓打这个疫苗。这个咱别攀比，有时候咱朋友啊，听众朋友是好心，包括在这聊天室里头，哎，我打了啊，那意思你看看，看看我，看看我啊，看看我这表现，哎，打了啊，打了疫苗了，看看你们这个，记住啊，这没有先进后进之分啊，记住了，国家可没这么说啊，没有先进后进之分，别拿这说事。哎，打了就是打了，那是对的，没打有他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打的。咱别为了就是防止啊，这形成一种互相攀比的效应，明明他不够这条件跑去了，也没跟人家当场那医护人员说清楚，打完之后他万一有事儿呢，这说不好啊。为什么说这有禁忌啊？什么药都有禁忌啊，都得听医嘱啊，对呀、啊，所以就说嘛，哎，嘿嘿，对了，为了您的健康啊，这个咱们多精心，哎，多细心，精细化，呵呵，哪怕您信我们就信一回呢，啊，那你说，嗨，瞧你说的，信好几回了啊，嘿嘿，对对对，有听众说了，要我不信们。没关系，我一直说没有硬性要求必须得信啊，这要是不信的话，不信我们这国家媒体啊，回头年终奖发钱，那个罚钱，不是罚钱了，罚钱，没有，没这规定啊，这个我也罚不了啊，您挣钱那事儿我说了不算，我又不认识你们厂的会计，我认识会计我说了也不算啊，就说这个。当然你要完全不信国家媒体，完全要不信的话，这不合适，说真心话，呵呵，这不太好啊。但是呢，某篇报道，某位记者他这个措辞啊，啊，遣词造句啊，他报道当中提到的某些个事实，你觉得不太真着，或者是有意见有疑义，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甭说您，我都是要搁要按要是按这么说，我都不信。不是不信，就是他这报道里头有没有瑕疵，不是每一篇新闻报道哎呦呵都周正严谨的不得了，未必 哎，难免会有马高凳短。这人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他看到的那个事物就不会太一样，这个是客观规律。啊，这个不等于说新闻刻意的，这就不真实了，不等于。但是呢，有一条您记住了，新闻写的越白，越是直白，就这个用词用语儿没有那么多形容词啊。哎呦呵，让他一说，好家伙，就跟我现在说话似的。哎，那是说评书说相声，人家是为了烘托气氛，新闻报道不能烘托气氛。为什么呢？有可能就让这个新闻事实本身走样。你要这个报道写完了，到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儿编辑部啊，我们那儿编辑同志拿了就会说，哎呦，这不行啊，你好家伙，怎么看着怎么云山雾罩似的，你看，哎，这就是，所以就说有时候为什么有些朋友他那个信那个网上那个啊网络小编弄的东西，好好的一新闻他给加一配乐，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想的，你这个他不伤害新闻真实性的这个基本原则吗？啊，这说不好了，这个可说呢。所以说您看这新闻，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呀，这新闻写的太直白，白不呲咧白开水似的，我一点味道都没有。是，但是它真实啊。有没有观点呢？有，但是新闻里头不能够直接的显示出来，那就是倾向性，那就不对了。看新闻一样，话里话外您得咂摸滋味。举个例子，这是昨天呢看到北京日报的一条消息，哎，你看这新闻写的内容不说了啊，说的没必要那么具体，就是把这标题跟您说一下，司机主动停车不再鸣笛催促，行人加快步伐赶紧过街，这个是他的应该是副标题，大标题是京城路口人车礼尚往来。内容很简单，这您也知道，咱北京啊宣传过促进过这个一段时间了啊，这个机动车路口斑马线上要礼让行人啊，这个有交通法规，处罚了不少车辆和司机了，交警同志呢也是早晨起来早早班班路口站着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不光是处罚，更重要的是宣传，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哎，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来讲啊，蔚然成风了。啊，呵，我这过马路，好家伙，挺老远那大奔啊，四公里开外就开始让我，哎，啊，那他是不认识路，找路呢啊？对，我觉得也是啊，不至于那么远啊，就这么说。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你看新闻话里话外，他这副标题两句话，这叫导语，司机主动停车不再鸣笛催促，头一句，二一句呢，行人加快步伐赶紧过街。哎，这个同样是这新闻的戏弧啊，他这个暗含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直接说出来，说这个交通法规呀，不是只为了约束一部分人的，哈哈，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没有哪部法律专门是用来约束立新的，也不是，也没有哪部法律专门用来约束锄禾的，啊，锄禾啊，咱热心听众吗？不是，啊，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也不是说，嘿。有些人肯定有误解，哎呀，好家伙，这早上起来，嘿，得意了啊，这算是来劲了啊！交警站路口给咱们行人自行车拔创来了，没有没有啊，不是那个意思。哎，要严肃交通法规，这个创造首都交通的良好的行车秩序啊。之所以定这规矩呢，说这个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就是为了纠正一下以往个别的机动车辆包括驾驶员交通安全文明素质不够，在路口跟行人争路抢道，这个不是个简单的说，哎呀， 哎呦，咱们北京人局气，哎呦，懂礼貌啊，见了面又是请安作揖还打签，不是这个啊。因为你在这路口跟行人抢道，你一抢行人也抢，自行车也来啊，轻的是查的一块，造成交通拥堵，影响大家出行，要是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产生造成导致交通事故，哎，危及人身生命安全，这是人家法规制定这个的本来的目的啊，不是说又给人拔创，呵，这回啊咱行人嘿老大了，嘿啊，呵啊，咱们行人路上霸道啊，霸道啊，哟呵，就看我了，不对啊，不对，哎，这个如果是这种观点，那这就偏废了，这就片面了啊，这就不全面了，哎，这个路权国家法律规定是均衡的，既属于行人自行车，也属于机动车，各安其道，各安其位，这才能够真正的和谐友好的出行，法规的目的是这个。所以你看人家北京日报这篇报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头一句跟二一句是连带的关系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瞎琢磨那干嘛呀，你看那什么某音上啊，小手啊，呵，那上头呵配乐新闻，那看着多滋润多痛快啊，对啊，所以说回头您让骗子骗了，那也就不奇怪了。嗯，对对对，就说这个事儿嘛，是不是啊，哎，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哎呦呵，哎，好家伙，嘿，咱可算是啊扬眉吐气了，哎呀，在路上横着走，没有没有，好家伙，横着走那还得了啊。那个有一个沿海高速您知道吗，就咱北京附近啊，河北境内沿海高速，大概是在离秦皇岛不远啊，这个若干年前好像我开车出去玩去，从那儿经过啊，走过一段沿海高速，确实风景不错啊。但是呢，那个沿海高速啊，这个因为它海岸线是曲了拐弯的，所以说在沿海高速上行驶得控制一下速度，结果呢没控制住，是谁呀？不是我，蓝色小轿车车主行驶当中突然之间这方向盘没攥住，方向盘这一摘歪，嗖啊，噗，这车就跑了偏了。好家伙，前头一辆车呀走得好好的，这蓝色小轿打后头过来，啪，跟这前头这辆车啊来了一亲密的接触。嘿，好家伙，而且嘿，这回啊蓝色小轿车算是这是来着了，选的这个对手选的太正了。是啊，他是小轿车，对方呢重型半挂牵引车，哎呀，那大块头，好家伙，小轿车碰上擎天柱了，可不是擎天柱吗？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变形金刚里那擎天柱，它的原型就是一重型半挂车。哎，对，哒，好家伙，撞的擎天柱啊，柱爷啊，好，小车上他这劲儿大呀，撞完了之后啊，那擎天柱啊，还是擎天柱干嘛，那擎天柱那司机开始都没觉出来，他太大了，很沉，那自重小轿车来一下他都没觉得有什么事儿，哎，怎么回事，感觉好像晃了一下，但是呢他也觉得应该是出事了，把车靠边停车下来一看，好家伙，小轿车前机器盖子都瘪了，哎呀，赶紧的把擎天柱吓的啊，把柱爷柱师傅吓的，赶紧拿手机打电话啊，是啊，交警赶到现场，哎呀，和赶紧处理这事故，叫救护车过来，有伤员，哎呀，这个开车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就这个肇事车辆追尾吗，他肇事啊，他理亏，但是他伤得重，他倒没事儿，但是他那老娘可受不了了，哎呀，站那地方啊，交警一看，好家伙， 哎呀，说这个都不用勾脸，咱就关公戏了。哎，老太太说，哎，可是啊，你看我这撞得太惨了，我得注意点，我得赶紧去医院呢。说着话间一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呀，哎呀哈，太吓人了。是啊，小车那司机，哎呦，这个后悔呀，哎呀，我这一辈子的教训呐，你看这时候想起教训来了，晚了。可说呢，嘿，酒驾啊，酒驾，酒驾到派出所去了。哟，就这么豪横，人家说了，这主明细啊，这主心里门清，不可能喝成那样还门清。你看到派出所什么，哪个派出所，浙江温州某地派出所，那天来了一位酒驾的驾驶员，嘿，大老黄拔着胸脯，呵，气宇轩昂，咕咚咕咚，乌丢乌丢的喷着酒气，我来了，哇呀呀呀呀呀。警察说，你不是你要干嘛，我到派出所，我来办理户籍业务，怎么样，行不行，行是不行，你快点说呀。警察说，这个这事儿咱先不说啊，别介，我大老远来一趟，民警同志，给办了吧，啊，把谁办了？不是把谁办了，把我这事儿办了。哼，不行，得先把你这个事儿，就是另外一个事儿先办啊。简单说，得先办你，办我干嘛？我这好面儿，开车大老远喝了酒过来，嘿嘿，对呀、啊，警察说都闻出来了，就说这事儿啊，你这个是酒驾呀，是吧？哈哈哈哈。闻听此言，你看人大老黄非常的镇静冷静，哎哎，根本就不当回事儿。怎么了？我酒驾了啊？对呀、啊，酒驾了。警察说了，这不许可呀。当然不许可了。但是，用手一指这民警，你啊，你没有执法权。哼哼，怎么着？怎么样？我说的对是不对？警察说，哦，你是这么个想法。对，我确实喝了酒了，到这儿来办这个户籍业务。那您是什么警种啊？我是户籍警。对呀，户籍警。对于交警这摊业务你管不了吧，铁路警察还各管一段呢。啊，挖个战壕还得分灯标以西和灯标以东呢。您说那是老电影，我知道，您甭管是什么。哎，术业有专攻，你不能越权做这个事情吧？警察一想，对对对，不能越权。哎，你看、啊，我就喝了能怎么着啊，你管不了。这个民警乐了，是是是是，但是呢，我是管不了，交警队能管，我知道啊，但是你不是交警啊。呵呵，民警乐了，这样啊，可能你对我们这个办公地点啊有所不知，啊，你这办公地点怎么了？我们这个地方挺特殊的，啊，可能你不知道是吧？你那个很少过来啊，以后呢，反正是违个章啊，在酒个驾之类的，或者是其他的事儿犯了之后，请您常来。啊，欢迎您常来。派出所我常来干嘛？你看，所以说你没有调查过吗？你还真不知道，你不了解，我们这栋楼啊呵呵，俩单位。什么意思？一楼，对，就是你来办事儿这部门，派出所，我是户籍警，我是管不着你酒驾呀。但是，你不知道吧？二楼，管得着。二楼怎么了？二楼是交警队，我们和交警队是合署办公，所以说呢，我管着管不着，咱姑且不论啊。其实我也管得着，但是你要说郑超管你，我马上上楼把交警给你叫下来。哎呀，这回大意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可说呢，好家伙！你说这交通安全是不是很重要啊？小区里头把这个 把这老大爷还是大妈呀，你甭管是大爷大妈老人家给撞躺下了，六岁的孩子交通肇事，你等会儿吧。这么点小孩他能开车，开车干嘛？这是江苏常州，六岁男孩骑着那个平衡车，小区里头嗖嗖嗖，好家伙，横冲直撞，啪，把一老太太抱着孩子正在小区里玩呢，一不留神让他给他那个平衡车呀，直接就扫到那老太太脚脖子上，老太太站不住，哐当躺地上，好，踝子骨折了。这个后来到医院，这个人家司法鉴定，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十级伤残。人那边家属不干了，你把我们老太太撞了，得索赔。法院后来最后审理说了得赔，为什么呀？这不是这男孩赔，小男孩的父亲母亲没有起到监护责任，导致老人受伤。你看啊，不应该发生这个事儿吗？新闻一口清，15号国内新增新冠本土确诊病例69例，香港铜锣湾世贸中心大火，昨天着的，呵，这一把大火，哎呀，我去过那里哟，呕呀，别呕呀了，赶紧扑火吧，那已经扑灭了啊。这几天多穿衣服啊，气象台说气温速降，第五轮寒潮是即将来袭。正是玲珑宝塔13层，北海公园看9龙。对，唆使孩子当网红，怎能误导那好儿童？网红啊，现在这个网上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红啊，网红，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基本套路啊，告诉您，他找一个概念啊，你这个，哎，老北京起来就这一出，这就是个概念啊，呵呵，对对对，哎，也有是年轻姑娘，哎呀，那个到那个大商场去哟，高消费去，这也是一种概念。还有一种呢，小孩找个小孩啊，这个前段时间呢，那个好像那是我们老家那嘎的吧，哎，有个小小子戴个小眼镜啊，哈哈哈哈，表演节目，开始英名啊，感觉就是，嗨，这就是说白了吧，群众自娱自乐，拍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大伙儿高兴高兴，开开心心，挺好啊。但是呢，我告诉你说，这里头绝对是有套头，他一旦是形成了这个带点这个粉丝啊，关注度一旦上升之后呢，哎，这就跟钱儿挂上钩了。哦，是啊啊，现在有那小网红，就这网红，这种所谓网红经济有这啃小的这个趋向。什么叫啃小？就指着孩子挣钱啊，开始是表演节目啊，什么又这那的，其实也没什么正经节目，他就是，哎，这个东北话就糟笑呗，就糟你一笑呗，哎，也就这个哈。越往后呢，哎，你关注了，你经常去看，哎，看这孩子又演什么了，哎，这时候他就开始让这孩子干嘛呀，带货了啊，一开始也是哟，老北京本地的，可能一开始去饭馆也是自己花钱，后来可能还是自己花钱，但是呢，也未准这里头各种可能性，也没准是饭馆请他去的啊。当然这个吃炸酱面那回我觉得应该不是啊，为什么呢？自个儿带了那么一罐啊，哈哈，对对对对，那个可就不小了啊，那不能算小网红了。我就说呀，3岁小女孩吃播，哎呦，给这孩子喂呀，孩子懂什么呀，家长跟边上，这快吃快吃，这拍着呢，拍着视频呢，孩子哇哇哇哇，三岁，后来好家伙，家长是挣了钱，挣没挣钱不知道，反正孩子70斤了，哎呀，你这个对孩子这影响太坏了。这个啊，监管部门这得抓紧了啊，这立新下任务了， 我下任务干嘛？这大广大群众的呼声啊，包括我吗？当然得包括了。相声里面有没有这啃小的这个拿着孩子说事？太有了。 逗你玩，哎，对，说活，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说活，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了。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看。这是要把这裤子怎么样？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 哎，你看当年马先生这相声用的今天这个这个孩子家长啊，包括什么什么网络上这个盈利单位撺的孩子弄这个吃播带货之类的，哎，是不是逗你玩啊？你瞧，再给各位说说报纸上内容。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2022年，也就是明年，我国将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出口的，简称进出口吧，关税的新规定，用关税来调整助力高质量的发展。哎，很多朋友都在呢啊，呵，大家伙都来了。哎，你看看哈密瓜哟，哎呀嘿，四排喽啊，那叫一个地道。哎，对对对对，跟大家互动交流非常的快乐。得了，差不多了啊，就这么着，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老几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电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各位明儿见了您呐。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Partigiano, portami vi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che mi sento di morire,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